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拿过一个空碗，朝这个不速之客走去。 别去！ 赵柔一瘸一拐的紧追几步，试图阻止他。他低声示警： 你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吗？ 池小池反问： 我需要管他是来干什么的吗？ 说着，他眉眼里带出了温柔的笑来。 现在愿意加入我们的，不是朋友还能是什么？ 赵柔被他笑得心头发寒，只好乖乖住口。对他畏惧之余，赵柔却也多了几分奇特的安心之感。因为善霜的突然现身，无数双眼睛重新对准了 A6 区，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反转。在他们看来，连不仅表示一点怀疑还主动靠近的猪队友都有了，善霜不抓紧时间杀掉一个人拿赏金简直就是傻逼啊。池小池走到善霜面前，将碗平举，陶瓷釉面映出了白安逸的面容。他说： 来吧，演示一下你的异能，把这个碗从我手里弄掉。 善霜放下已经举得有些酸痛的手臂，规规矩矩地放在身前。 好。 他没有做什么多余的动作，只是眼睛一扫，池小池顿觉手部肌肉产生了一阵不可控的麻痹，手腕一软，碗无声翻下，恰被善霜接了个正着。善霜双手捧住碗，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考核是否算过关了。面前的人活动着手腕，冲他飞了个眼。 可以，拿着碗过来吃饭吧。 说完，他将后背完全露给了善霜，径直往回走去。赵柔只是看着，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如果善霜真的动手，这个姓白的真有十成十的把握拿下他吗？别说他了，就连善霜也是满心疑惑。只是这样简单测试过，他就算放心了？也太草率了点吧。善霜跟在他身后不过半米处，哪怕他有意把手绑得松一点，或者在身上藏一把短匕首，都有把握在几秒钟内要了他的命。善霜一边走一边犯嘀咕，他记得自己在看弹幕时，弹幕提过这支队伍里有个会瞬移的人，就是他吗？可这个人走的头也不回，除非他脑后长眼，不然他怎么能确定自己会不会下手呢？分神间，善霜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手捧的瓷釉碗里映出的隐隐绰绰的倒影并不属于他，那是白安逸的脸，正侧着脸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善霜敢有任何动作，他的脖子就会立时被碗里伸出的手折断。走到锅前，纠结了一路的善霜有些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应该试出更多诚意。他主动提出： 你们搜一下我的身吧。 池小池却摆了摆手，抱起了自己的碗。 先去吃饭吧，再耽误鱼就不新鲜了。 善霜抱着碗，神色复杂，时不时地从碗的上方打量这个奇怪的队伍。池小池可不管他转着什么心思，夹鱼入口，趁热大快朵颐。楼英给他添了点牛肉酱，自己斯文地捧起小碗，默默地盯着池小池的吃相下饭。池小池吃了个半饱，才擦擦嘴问道：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就想加入我们？ 善霜本来有些心不在焉，可只吃过几口就开了胃。一顿风卷残云后，碗中只剩个碗底。 闻言他撩起袖子，主动把自己的腕表亮给他们看。在从 A12 区动身后，单双又陆陆续续收到十来个悬赏令，但他一个都没接。不仅没接，他还当着池小池等人的面把那些悬赏令一个个消除了。 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现在我总算是想明白了。 单双放下袖子认真道， 要我自卫可以，让我单纯为了活着去当一个没有尊严的杀人工具，我不如死了。 你怎么知道来找我们是安全的？不怕我们杀了你？ 单双不笑时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口无心的冷面人，谁想他一笑就露出了两颗毫无气势的小虎牙。 我来的路上一直在看弹幕，你们明明已经有三个人，却没有杀掉救到的第四个人，还给他包扎。 他看向赵柔，客气地冲他点点头。 我不想杀人，可也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我是来找个伴儿的。退一步说，你们真是什么恶人，我找不到伴儿也能找个死不是？到最后哪怕真的因为违反了规定被他们注射了毒药死在这里，至少我也和你们死在一起，而不是死在一个没人知道的角落里慢慢烂掉。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单双有些不好意思，指了指锅勺。 你们的饭挺香的，我能再盛一碗吗？ 请便。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单双 ，B 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饭毕，池小池让单双背起赵柔，带领着一天之内就扩充到了五人的队伍上了路。魏十六操着头子在前开路，单双与赵柔在中间，楼隐则背着池小池走在最后。两人一起既方便殿后又能够监视。楼隐在脑中与池小池对话， 你相信看的话？ 我从不信一个人的嘴。 池小池果然一如既往的冷静， 就连心也是会变的。他这一刻说宁死也不肯成为杀人工具，但谁晓得下一刻他又会因为什么改变这种想法。所以我会一直盯着他，观察他。你放心好了，我没有那么感情用事。 听了他的话，楼隐没有再说话，单手放在心上轻轻摩挲了一番。人的心啊，是会变的呀。他丢失了几乎所有记忆，因此他无从比较自己的心究竟变了多少。他到底能不能给池小池一颗完完整整的心，一个完完整整的喜欢呢？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的烦恼讲出来，平白干扰池小池的思考。最终五人组在 A8 区选了一块临水的草区，池小池把草踏平，叉腰巡视一圈，挥斥方遒地下了决定。 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赢。 单双与赵柔面面相觑，起初他们以为野营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说法，但当楼隐取出四个军用帐篷、五只睡袋、全套烧烤设备、一只现杀剥皮的羊、粗颗粒的烧烤用盐、辣椒粉、胡椒粉等各类调味用品，他们的下巴险些直接掉下来。楼隐在清点仓库存货时，还不忘抬头贴心地询问众人， 有人抽烟吗？ 单双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一下， 不，不抽。 魏十六早就接受了池哥牛逼的事实，举手道， 我抽。 楼隐拿出七八包好烟，笑问道， 什么牌子？ 弹幕里那些赔惨了的人本就恨他们入骨，眼见他们过得如此滋润，一个个气得几欲吐血。切，还真他娘的当这里是公园啊。楼隐架设帐篷时忍不住问一旁的池小池， 这样炫耀是不是有点高调啊？ 池小池翘着脚玩游戏机上的人机象棋， 就是要高调才好，我不仅要气死他们，还要叫他们给我们免费打广告。 我们收留异能者，不仅给好吃好喝，还提供保护。这样一来，没杀意的异能者就会选择投靠我们，鲶鱼恐怕也会趁机浑水摸鱼。我们不用东奔西跑，他们都能主动向我们靠拢，这样不好吗？